谁坐在剧场第一排，就知道感情是舞台。Please, please, please， 求你的爱让我再无奈。Baby， 拜托。将有下一幕，重拍也都可以，最常自导自演的戏。我心中的白雪公主出现在自己的荧幕。 Please, please, please， 求你的爱让我再无奈。 Baby， 拜托。 Ooh, ooh， 在你脑海感情舒坦。 就是爱，我已明白。 就是爱，住着我来，这个赌注我不怕输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就是爱，就是爱，哦、oh. 嗯，